点华春莹强调，唔存在美方要求中方遵守国际规则嘅问题，因为世界上只有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系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嘅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华春莹话喺遵守国际规则方面，中国系模范生、优等生，而美国恐怕系差等生，相信呢个系公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37点，升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41，加元1.257，人民币6.542。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7.1美元，卖出1,728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6、12、24、26、30、43。特別號碼是20號，頭獎沒有人中，二獎有三注中，每注派49萬多。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有一兩陣微雨，日間大致天晴，天氣相當溫暖，氣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緩東風，聽晚轉吹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早晚較為潮濕，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种科兴疫苗克尔来福，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嘅意见。 仲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嘅情况，或者系18岁以下嘅人士，都应该先问下医生噶。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属于这个年代的千世书。 明天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 文字记录低每个世代的历史，给后人借鉴史事，作出提醒，传承文明。乐队 The Hurts 尝试用音乐记录低他们对这个世代的感觉，编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音乐千世书。作曲有 The Hurts 的 Herman， 填词有 The Hurts 的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t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he Hurts 千世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淑仪。 力母是他的强项。 大家好，我是陈美涛，咁我就是一个作家，出了六本小说。咁我写嘢嘅同时，我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所以咧我都开咗 channel 专门同大家分享一下金庸啊、古龙啊呢啲名家武侠小说作品。 佢唔止系作家，仲系一位中国历史系博士生。佢话读中史对创作有呢一方面嘅帮助， 就系你写论文写到咁闷嗰阵，你写小说嗰阵就会觉得更有趣噶。世上都冇乜嘢系闷得过写中史嘅论文嘅。 除咗写论文、写小说，陈美涛仲写咗300多个武侠短篇故事。佢认为要做作家唔难，最紧要系想写、敢写、肯写。 当你会谂我点样可以将件事写得最好，唔好嘥我先写出嚟咧，怕嘥咁就写唔成啦。 或者喺每个梦想成真嘅故事背后，都有一份唔怕嘥嘅精神。 CI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嚟到啊，三月啊，即系都算系最后一个礼拜五噶啦噃。 三月嘅最后一个礼拜五26号啦，下个礼拜翻嚟我哋又有一个新嘅月份噶啦。 系啊，我想讲咧，即系一开头礼拜五已经要向彭晴诉苦啦。 点解啊，莫莉？ 喺呢度系敏感时刻啊，讲埋先啦。咁点解会诉苦咧？就因为啊，嚟紧咪复活节大假嘅下个礼拜。 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咧，我就贪得意就上网咧，就谂住睇下有冇一啲 staycation 或者复活节。你知复活节又冇乜嘢好玩噶啦，而家疫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希望揾多啲唔同嘅平啲嘅酒店啦， 好多啊， 抵玩啲啦， 好多啊呢几排， 好多啊，但系一到复活节嘅时候又贵翻啦。 哦哦，咁，哎，通常都系咁噶啦，就算唔系疫情，你去第二度旅行，复活节你去世界任何地方订酒店，都系贵啲噶啦。 再加 假期嘛， 系啊，再加上一年五日啦，系咪啊？四 系啊， 五六日一二 系 啊，跟住我就谂住同屋企人都去过假期噶嘛，即系去过酒店啦。咁跟住之后再加上咧，亦都好多嘅酒店嘅嘢，而家我好认识啊，因为我真系逐个大部分都格价，因为我又唔会去啲贵啲，我觉得唔抵唔值啊。我宁愿储嗰嚿钱，不如去旅行。即系如果你要我俾几千蚊以上嗰啲，咁跟住我就谂住揾啲中价啲嗰啲啦，中价啲一标又标到成四位数字，贵少少嗰啲啦。咁我又觉得，就即系衡量翻平日嘅时候都唔需要咁贵，跟住又取消咗呢个念头。但系咧，令到我发现咗好多嘢。 点啊？ 原来佢哋咧都真系好有创意噶，会喺唔同嘅时候做唔同嘅嘢。咁啊，例如就系、是、之前就可能系平啲酒店啦。咁我发现哇，越嚟间间都咁抵，连啲五星级酒店都好抵，咁啊做唔住啦，咁啊即刻换第二啲啦，换到直情又话包嘢食啊，包晒你几餐啊，你就感觉好似好抵啦，跟住之后系啦，再演变到点样咧？觉得喂唔系、啊，第二朝12点、11点 check out 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攰啦。见到某啲嘅酒店都开始已经变成就话24小时弹性入住，即系话你夜晚11点钟去入住，你第二日就可以玩到夜晚嘅12点先 check out。咁哇，又好似好傻咯、啊。咁但系大家又会开始就会觉得，喂唔系、啊，即系虽然系啫，但系我平时如果远少少嘅酒店，我冇理由搭车嗰啲好辛苦噶嘛，免费俾埋你泊车。 哦， 即系总之你想象中嘅嘢，佢都应有尽有。 系 到复活节嘅时候，佢搞埋复活节俾你寻复活蛋。 系咯，一家大细呢啲活动应该啱晒啦。 系啊，跟住我就发现，哇，即系原来 staycation 已经去到好有唔同嘅创意，同埋好令大家嘅需求。 即系疫情底下，我相信。業界或者係啦，大家變咗 staycation 專家，好似阿莫莉咁，你咁去做咁多 research 係嘛？ 係啊， 價錢貴唔係一個問題，有人可以係啦， 補貼你嘅呢一個嘅活動可以補貼你，或者咁講啦，係啦。我今日啱啱睇到啊嘛，旅發局啊嘛嚇，佢哋有一個活動啊，今日啱啱講完嘅就係話咧，有個叫做想你住嘅活動係啦。咁而家就話係啦，嚟緊你誒喺啲零售消費啊，購物滿800蚊，咁跟住然之後可以參加呢一個活動嚇，先到先得嘅係啦。參加咗之後就係有機會係啦，可以攞到500蚊嗰啲嘅叫做住宿嘅折扣優惠。 任何一间都得， 佢有啲指定嘅， 系啦，任何节日都得， 有啲五星级嘅酒店嘅，系啊，冇错。咁所以我谂系啦，如果你又系啦，又可以一嚟洗下钱，带动下消费啦，二嚟又睇你好唔好彩，攞唔攞到呢个活动嘅优惠，咁跟住你就可以去享受下住喺你心仪嘅酒店里边。 系啊，仲要贵贵地都唔使惊，因为有人帮你占一 字。系啊，因为你已经出咗钱先，跟住再参加抽奖啦。系，我都唔叫系咪叫抽奖啦，先到先得都算系一种抽奖嚟嘅，都已经。 我相信咧，而家咧。好多嘅市民咧，即系除咗呢个嘅活动都搞埋嘅时候，即系证明 staycation 或者 book 酒店住酒店已经变成香港人一个都算系 当做去旅行嘅一个安慰嘅位置咯， 又或者都最常嘅娱乐之一。系，因为真系好多地方你已经冇得去啊嘛。 不过咁，我今日啱啱睇到啲报道讲咧，话嚟紧布吉啦吓，好似咧话7月嘅时候咧就会开翻。咁咧，如果你系打咗疫苗嘅话咧，你就唔需要隔离啊。 咁正。我就係睇到個新聞，有個蘇梅都係即係泰國嘅， 泰國啦，泰國啦。 咁但係佢話，如果你隔離咧，佢哋都其實有創意嘅喎。我尋日先私底下同文達人講，因為文達人好中意泰國。 係。 我同佢講，你知唔知個隔離啊？你可以喺個船度隔離噶。 喺個船度隔離。係 啊，即係佢知道大家去泰國。 佢都費事，你叫你千祈唔好嚟住。唔該你乾淨曬先，make sure 你冇事。 但係因為我覺得佢幾叻在就係因為佢又知道自己要有旅遊嘅經濟啦，有旅遊先有經濟。咁你隔離嘅時候。咁大家去泰國都係想陽光海灘，佢就索性咧，即係就俾嗰啲船啊，船啦，啲船家咧，哇，可以俾你住嘅時候，佢可以賺到錢，又可以有經濟效益，哇，嗰個我覺得幾得意。 喺嗰住幾耐先？之前講話疫症嘅時候咧，係啦，佢本來都係諗住俾大家可以都入境嘅，咁但係就首先，如果就算你泰國任何一個地方，好似話之前咧都話你首先要去呢個布吉，住喺嗰啲酒店嗰度都住成14日㗎。 仲要 系 离开 去嘅，系啊， 仲要离开布吉再住都14日噶， 系啊，咁你个都有阳光海滩，咁但系你又困咗喺个 一个月 一个 resort 喺度咯，系啦，困咗成个月啦，你话几日或者一个礼拜都冇问题嘅，咁佢咁耐之后先至俾你出去，你成个 trip 又好长噶咯， 所以香港嘅打工仔边有咁多假期啊？有咁多假期啊，不如啊就轻轻松松即系储埋啊，迟啲先至去其他地方啦。 你谂下而平时啊去到嚟紧下个星期嗰啲咩黄金假期啊，大家最中意乜嘢啊？就系请一日啊，跟住放7日啊，嗰啲放假攻略啊嘛。 今年一定冇咗呢支歌仔，因为5日已经足够噶啦。 点啊？系咪有打算去呢个 staycation 呢？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嚟紧复活节都可以玩得开心啦。因为其实我见到酒店好多都复咗， 哦， 靓啲嘅酒店。 咦，即系你都已经吓做紧功课揾紧噶啦吧？ 系啊， 同边个去啊？ 冇啊，谂住同屋企人啊， 真系 都冇啦。便去觅个新对象，为了愉快，没理由不潇洒。换个扮相，换发型有好处吧？但拒绝再习惯自本身价，满局若果冲不破，多一朵也好。不要的你许可，只要签证许可，自己找结果后机中想法。多就没那一句不爱我，到处飞，自己飞出去，离开了过去，心快英勇地放开去，到处飞，直上天空里，拨一拨头发，比作片进取，真就变有争取。想捉我，察看穿梭过，我一个人已观察天与地也不错，有各种险状，别想不知我，谁都有笑痛楚。到处飞，自己飞出去，离开。 到处飞。 无论系咪单身都好，大家都一定继续好想旅行。 佢啊，一定唔系啦，系啊，嚟紧又做妈咪啦， 佢一妈一妈咁去。 系啦，冇错，屋企好多人啊，咁啊，胡杏儿嘅 单身旅行。讲到 staycation 咧，彭晴讲得啱啊，我已经变咗专家咁滞。 系你真系成日上网，系嘛？不断系咁炒，比较一下价钱之外，又睇下边间自己系想住啊，系咪啊？ 又或者 啲措设施啊等等。 系啊，又或者咧，即系有好多咧，知道自己又冇乜时间啦，又或者唔想真系嘥咁多钱去住啦。跟住我就而家发现咧，除咗咧上网去揾一啲嘅网站，睇下有冇得折头咧，你知有好多book酒店嗰啲 优惠嗰啲。 系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啊多。多咗好多唔同嘅網上分享嘅平台噶，咁啊，例如即係之前，譬如有啲除咗啲嘅網站啊，小編去過咩地方住啊，感覺點啊，咁你又會覺得，喂唔係呢一啲好似係俾咗錢，又或者有啲 PR 有啲公關去做嘅，咁於是咧，再慢慢伸延到咧，就係而家如果大家都有睇啲題目嘅時候，或者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就係有啲嘅酒店又話有人走咗入去，咁係正常定唔正常咧？你係接唔接受到咧？衍生到就係話，其實已經有好多討論區，又或者好多嘅呢啲嘅留言區，或者一啲分享區， 係啦，分享區啦，大家去過嘅，咁咪分享翻啲經驗啦。 係啊，令到我就會覺得，咦，呢啲好似真實啲，咁啊，於是就揾好多呢啲， 扒下啦， 係啦，扒下呢啲網站啦。哇，入到去你唔入游自可，一入去原來真係好多人係好 detail、好長篇咁樣去介紹佢曾經住過嘅酒店咯， 係 好嘅、唔好嘅都講， 係咩類型嘅酒店佢哋都講 嘅，咩類型都講，貴嘅、平嘅都講，係有啲平嗰啲咧，最好笑就係咧，跟住拍咗條片啦，當然我冇 click 到條片入去睇啦， 哦，拍埋片添， 係啦，咁拍完擺上網之後咧，佢就諗住秒嗰間酒店，佢就會覺得哇，呢間酒店點解會咁㗎？好失望，即係類似咁樣啦。咁、當然我冇 click 入去睇條片，但係我睇好多留言，啲留言就話。呢间啊，你都预咗平嘅啦，你都冇谂过有咁多嘅咩最大嘅谂法嘅啦，咁好多人就喺度话咁，好好睇。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就好正嘅，跟住我先发现原来有啲直情系主题嘅酒店咯。咁嗰间房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譬如话失逃脱啊或其他啦。佢有啲直情啊， 失逃脱添啊有。 入好耐嘅呢个就系、是哦，好似系万圣节嘅时候。咁而家咯，咁啊头先我讲复活蛋啦，除咗复活蛋之外。就是当大家可能即系住成日嘅时候，都怕大家闷啊。有啲嘅主题就 系 话俾你食雪糕， 哦， 即系叫雪糕主题嘅房， 系 入面有好多雪糕 喺个房里边， 应该系雪柜啦，我冇机会睇啦。但系佢就话雪糕主题，哇，好想食啊！即系最主要系嗰个名牌嗰、那个 H 字头嗰个啦，哇，你谂起都正啦。跟住有一啲咧就话打机房，你入面咧直情咧，譬如有个赛车嘅，跟住就直情赛车嗰啲凳啊。咁但系你因为如果你出去游戏机铺嗰啲，其实都贵噶、你当你$10咧，$20咧，你嗰度任你打、啊。 而家唔知开唔开，好似都未开系咪？ 系啦，咁于是间房面直情有张赛车凳，有个电视俾你。 啊，所以打机嗰啲 OK 喎。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睇到下面劲多人就留言啦。跟住有啲直情讲到话 book 到七月都已经冇房咯。 哇， 即系好得意噶。 所以呢个时间咪就系佢哋系啦，业界方面即系酒店方面就要谂好多桥。其实啲主题房成日都有嘅， 系啦。 不过就以前可能大家有出去旅行，咁、所以本地啲酒店做呢啲咧就做翻嗰啲即系啦家庭客啦，系、啦。譬如我之前试过去过一间屯门嘅酒店啦，佢哋未疫情之前啦吓，就推出嗰啲主题房啊，里边即系特登俾啲细路玩嘅，譬如嗰个系一个非洲嘅森林吓，又或者你一入到间房里边咧就系 星空 太空系啦，冇错，咁啊等啲细 細路仔喺呢啲房裏面係啦，一家大細咁去玩得開心。而家就要諗下，好似你頭先啊，好特定嘅群組啦，中意打機嗰啲啦，中意揾啲閨蜜啲姊妹上去傾偈，又有一班啊， 係啊 ，SPA 嘅又有啦， 又有另外一啲啊。 而家直情誇張到知道大家除咗喺張牀度瞓之外咧，佢直情而家我見到有啲酒店係有埋導賞團啊， 酒店導賞 係啦，咁佢唔係話即係帶你兜個酒店一下咁樣啦，唔係呢啲。咁係點樣咧？就係、是、首先有一啲就話免費租個單車俾你，你可以出去喐動下、運動下，因為成日都講哇，我哋都要運動，因為成日都唔運動啊嘛。跟住另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導賞，就係、是、如果嗰間酒店附近係有一啲嘅 交嘢嘅地方， 咁佢就會同你一齊去一個 tour， 話俾你聽附近有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幾得意。 其實我哋住喺香港咁耐，都未必認識呢啲地方 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原來 staycation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好多變化。 係冇錯啊嚇，咁啊係啊，對於香港即係做酒店業界，其實我諗即係呢一年都係辛苦啦。咁啊再加埋你知啦，其實因為我哋係本地人啊嘛，我哋留喺酒店嘅時間多，平時佢哋招呼啲外國遊客嚟嘅時候，佢哋嚟到住酒店真係住下，跟住就出咗去噶嘛。所以而家佢哋招呼我哋嘅時間其實真係長咗好多嘅。 係啊，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咧，我亦都聽完彭晴咁講咧，其實之前我呢幾日咧，除咗去睇一啲住客嘅評價之外咧，都睇咗好多員工嘅心聲。 係嘛，辛苦咗好多啦，相信佢哋一定係、 啊。因為佢都有講嘅，好多客咧，一係就會話生日啊，有啲就會話你 upgrade 啊，係啦、紀念啊，咁佢話呢啲已經習慣咗啦。有一啲咧，可能再誇張啲添嘅，係啦，即係原來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咁樣嘅嘢啦，甚至乎最近話有封 email 走咗出嚟添，就話人哋封 email，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唔應該啦。 點啊？ 你將一個客嘅 email。send 咗俾佢，就係因為 request 咗，我係你嘅乜乜會員啊，我希望咧就可以喺你度得到一個開心快樂嘅假期，咁啊希望你滿足到我，所以我要 upgrade 做乜嘢乜嘢房，咁另外咧就點點點點點，咁啊同啲朋友又點點點點點，咁一封嘅 email， 咁、但係就英文嘅，咁但係就話即係大家就開始笑話佢啲英文渣，有得小學六年班啊咁，咁、我就覺得流出呢個 email 嘅就已經唔係咁好啦，仲要好似話都唔係平嘅酒店嚟嘅， 貴嘅酒店 係啊四五星嗰啲。 更加都唔應該啦， 係咪先？所以其實大家都係諗住開開心心咁啊，放鬆一下啫， 互相尊重啦，大家唔使成日 out upgrade 就知噶啦，係啊，有誠意啲或者有禮貌啲，可能仲得。哎呀，你咁多小動作，唉，算啦，睇穿你啦。 一顆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像蜘蛛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须执尾，跟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 你估个个都真系咁唔想去旅行咩？个个都渴望去旅行啊！ 我哋等紧嘅，我哋好期待啊！ 系啊，咁啊呢个地方我自己同自己讲过噶、我真系无论点都一生人希望去一次。 好啊！ 哥本哈根即系丹麦，咁希望去到嗰度唔系斋食曲奇咁简单。 哦，好多嘢玩嘅嗰度吓。 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佢系薛凯琪。 系啊，冇错啊，世界都好大啊！我哋嘅节目里边啦，系啊，同大家倾嘅话题都好多添嘅。 系啊，转个头咧，我哋亦都啊性情中人啊，请咗嘉宾上嚟。今日嘅题目讲心理障碍同埋药物对性嘅影响啊。 嗯，系啦，咁啊热线当然梗系开放啦。我哋星期五晚嘅性情中人啊吓， 1872388，咁啊亦都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大家如果有头先所讲两个题目啊嘅一啲问题想问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先听一节10: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8岁日本籍空姐，佢发病之前3日接种伏必泰疫苗，当局相信患者在接种之前已经感染病毒。而他潛伏和傳染期曾經多次去北角的高24 Fitness 健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說有關健身中心有機會出現爆發，曾經和患者一起上堂的20名學員和4名導師都要檢疫。立法會就人大決定改變本港選舉制度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民建聯的張國軍表示，不少市民關注愛國者治港是否等同建制派治港，或者完全排斥反對派，期望當局釐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中央完全容許接納不同政治意見的人，但是必須以愛國為前提，認為無需再區分反對派或者建制派。他又強調有關決定是針對非愛國愛港的人，將他們排除於政治制度，將他們排除於政治體制之外，而並非要排除任何派系和政黨。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說，期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可以包括選舉實務的改善措施，包括票站外的排隊安排，避免有到場投票的市民被滋擾。當局亦都正係同私隱專員就處理起底刑事化問題進行立法修訂。埃及中部有2列火車相撞，衛生部門表示至少32人死亡，84人受傷。路透社報道，事發之後有火車車卡出軌翻側，部分車廂損毀嚴重，當局派出30多架救護車到場，將傷者送往多間醫院救治。事發在當地星期五，2列火車在首都開羅以南大約365公里的地區相撞，車上多人死傷。鐵路部門表示，2列火車當時往同一方向行駛，其中1列火車的緊急剎車器被不明人士觸動之後停低，另一列火車從後追撞導致事故，正是展開進一步調查。報道說，埃及的基礎設施不足和維修管理不善，鐵路網絡老舊，不時發生火車意外，造成嚴重人命傷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834點，升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32點，升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41，加元1.257，人民幣6.542，英鎊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9.9美元，賣出1730.8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听晚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零岁再出发。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做咗爸爸唔单止可以再唱歌嘅，仲可以喺女女身上揾翻初心。詹平话今次嘅作品系送俾女女，而佢自己再入录音室咧，佢都好似一个学生咁样重新揾翻唱歌嘅感觉。 顽童其实没有罪，论成就的类型也有很多类。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展鹏《零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啊，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下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半新聞之後啦，翻到嚟就去到性情中人嘅環節啦，彭 晴。係啊，莫莉，今日我哋有一個都幾特別嘅題目嘅。咁、因為我諗好多朋友都會用好多唔同嘅藥物啦。咁、其中一啲嘅藥物係啦。咁我諗大部分嘅藥物其實係啊，對於呢個性嘅行為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嘅。 係。 咁但係嗰個藥物嘅影響之外，仲有個心理方面個影響又會係點樣 咧？係。咁今日咧，我哋有兩個題目嘅，心理障礙同埋藥物對性嘅影響。咁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讲，同我哋倾下，到底你有啲乜嘢事啊，或者你有啲乜嘢嘅查询嘅话，都希望我哋嘅专家睇下帮唔帮到你手。电话1872388，咁已经开放热线噶啦，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 系啊，咁今日同我哋去理解一下我哋呢个题目嘅嘉宾咧，亦都嚟咗啦，介绍一下佢先啦，好嘛？ 好啊，佢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同埋咧佢都有第二个嘅 title 噶噃。 护士心理治疗师 Rebecca 赵慈欣 ，Hi Rebecca，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咁啊，即系多谢你今晚上嚟啦，喺性情中人啦，同大家讲食嘅呢个题目，呢、這个题目我都知道其实真系好大， 系啊， 牵住个范围真系好广啊吓，咁其中我哋今日不如咁啊，我先嚟集中讲下啲药物先啦，好多药物食咗药。 即系乜嘢精神都冇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乜嘢乜嘢咩兴趣都冇，可唔可以咁理解咧？系啦， 系啊，系啊，尤其是啲精神科嘅药物咧，就好眼瞓嘅食咗吓，咁、所以咧，就算冇一啲影响到嗰、那个好大嘅性功能障碍，但系佢个眼瞓咧都会令到佢诶冇mood啦。 系啊，咩性欲啊，咩欲望都冇啊。 系啦，挂住瞓啦咁样吓。 咁呢啲又点搞咧？如果系嘅话， 系啊。 诶，咁佢又咁眼瞓啊，咁啊，即系系啦，瞓觉先啦。咁另外嘅就系、是，即系可能咧就要处理一下啲药啦，咁样。咁而药里面咧，其实咧精神科常见嘅药咧，有两个大类咧系特别影响呢个性功能嘅吓、第一大类就系抗精神病药啦， 吓、因为要减低佢一个兴奋嘅状态，系咪咧？ 系啦，你估下呢个抗精神病药其实攞嚟医咩病嘅？大家估下啦，不如 抗精神病啊，即系精神情绪病咯， 系啦，即系容易情绪激动嘅时候啦，系咪啊？ 系嘛， 差唔多啦吓。诶，听过精神分裂症吗？ 听过， 系啦。咁咧，佢精神分裂症咧，好多时都会用呢个抗精神病药啦，吓、或者一啲重性精神病咧，就会用呢个抗精神病药啦、例如呢、這个妄想症啦、或者系一啲双极性情绪失调啦，咁样吓，咁、都会用到嘅。咁如果咧用呢个类别嘅药咧，就因为咧影响咗个多巴胺啊。咁、若果系男仔嘅话咧，就会 会点啊？ 多啲嘅情况嘅、 多啲情况意思系减低呢个性欲啊，定系点咧？ 减低性欲啦，咁啊，简单啲嘅就可能个胸胀啦、即系好似变咗个女仔咁样啦。 哦，乳房肿胀 系啦，系啦。咁啊，仲、有嘅就会系勃起功能障碍啦，系、啦。 呢啲都系理解嘅。 咁呢个就对男性嚟讲咧，其实都几困扰嘅。 系系。咁女性咧，系咪少啲困扰啊？如果听你咁讲， 女性嘅话咧，咁男仔就变女人啊嘛。 系。 咁女仔咧就会都会胸胀，咁就会漏奶啦。 哦。 即係好似 焗住，好似焗奶咁樣。 冇錯啦，冇錯啦，嚇、即係我以前咧喺青山醫院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女仔咧，即係初初食嘅時候未曾適應只藥咧，就好多時啲衫就濕曬啊！ 哇，估唔到喎、真係。 係啊，喂！但係其實我相信嗰個感覺都幾唔舒服。 係啊，唔舒服。 因為我哋有陣時 痛㗎嘛，係女性周期嘅 周期嘅時候都已經唔舒服啦、何況我相信應該更加脹。 咁佢日日都會有呢個情形㗎。如果日日服呢一種叫抗精神病嘅藥， 係啊，係啊。咁、咪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呢、个即系空胀啦，咁咧就会停经噶喎。 吓、空胀又反而会停，即系影响晒啲荷尔 蒙，好似生完 B B 咁咯，生完 B B 咁样系啦，因为影响咗嗰个催乳激素啊，系啦，提升咗，系啦。咁但系咧呢、个佢停经咧，又唔代表佢唔会怀孕、啊。呢、這個好、 奇怪， 好危險喎、 啊， 會搞出人命嘅喎、 啊。係喎、啊，因為佢唔係真係懷孕啊嘛，只不過佢有咁樣嘅， 即係佢唔係真係冇排卵，佢有排卵嘅可以， 係有排卵。 係啦，咁但係啲朋友咧就會以為，咦，我冇經期咧，咁啊，好安全啦、咁樣嚇，咁、就弊啦，搞出人命啦。 咁、如果真係食緊呢個抗精神藥物嘅人士啦，喺、香港算唔算多定係點嘅咧？ 係咯，我聽頭先講都重症嘅精神病比較多少少， 係啊，都多。就算轻性嘅精神病咧，有阵时譬如抑郁症咁样啦，咁咧就有一个配方，咁咧就想炒起啲嗰、抗抑郁药嘅药效嘅时候咧、会加少少嘅抗精神病药落去噶。 哦， 可以咁嘅， 系啦， 系咯， 系啊。 但系我听完你咁讲， 可能呢个需要啦。 系男士女仔食完，男士女士食完之后个身体都有咁嘅变化，都有啲咁嘅唔舒服，会唔会再有啲其他嘅药物辅助翻佢，令到减轻身体上面嘅唔舒服？例如剛才所讲的乳胀，又或者是没什么性欲、这些会不会、或者停经、 停经就会去、见妇科医生啦、就会调教一下那些荷尔蒙啦、样最、容易简单的就是 吓，睇下可唔可以转另一只药啦，或者系减低个份量啦，咁样，咁呢啲就会容易啲。不过有阵时咧，即系食开嗰只，若果医得好嗰、那个嗰啲声音啊又冇啦，咁嘅时候啊，贸然转第二只药咧，有可能咧就影响咗个情嗰、那个病情吓。咁、其实呢样嘢咧，我哋系最唔想嘅吓。每一次即系复发啊，或者会差咧，其实个朋友都好辛苦 嘅。嗱、即系我相信啦，系啦，莫莉精神科药物其实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种类。头先你讲呢个抗精神病，只不过系精神科药物里边其中嘅一种。其实个种类系咪有好多嘅咧？ 系啊，净系呢个抗精神病都有新旧药噶。 系 咁啊，轻轻讲 讲少少嚟听下。 系啦，咁啊，头先嗰啲情况咧就会旧药多少少啦，即系流奶啊、胸胀啊。咁新药咧就个情况咧就会系容易会有糖尿病啦。高血脂啦咁样吓，咁至于另一个大嘅类别咧，就系呢个抗抑郁药啦。 嗯，哦，呢、這个好都常见， 系 都听到有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呢个咁嘅需要。 系啊，因为咧抗抑郁药咧都可以医呢个焦虑症噶， 吓 焦虑。同埋呢個抑鬱咧，其實係孖仔嚟嘅。 係，哦，即係有抑鬱就有焦慮嘅。 好多時佢哋孖住嘅，係啦係啦，朋友嚟嘅。 咁呢啲藥物 係啦，咁若果男仔食咗呢個抗抑鬱藥嘅時候咧，有可能咧就會延遲射精啊。 哦， 係啦，咁變咗佢哋就會谷住啦，嚇谷住嘅時候佢哋就會自己諗辦法啦，嚇咁可能揾專業人士啦，嚇。咁又會花費啦，或者係有啲唔安全嘅性行為啦，咁另外 即係尋求更加多刺激去令自己可以完成佢嘅性， 佢射唔到精係咪啊？ 揾啲專業人士嘅意思啫， 係明白知道㗎啦， 希望可以尋求再刺激啲， 係因為呢個藥物影響到佢有咁嘅反應，就係難咗，係 哦，係啦，或者佢哋會有一啲危險嘅動作啊，譬如放一啲尖嘅嘢嚇，但又未必刉到自己嘅嚇，放喺一個肛門附近啦，咁又有啲刺。刺激是啊，咁咧就系咯， 令到佢有 提升 嗰个刺激度， 系啦， 哇， 系啦， 即系谂都谂唔到啦。咁女性都食呢个抗抑郁药物嘅时候，出现嗰个反应，其实系咪有大同小异啊？定系又系攰啊？其实就冇乜性欲啊？定系有啲咩特别嘅反应咧？ 其实咧，若果系即系 女性嘅话， 男性。即係多啲嘅個情況， 係 啦，因為咧係好明顯影響咗個射精情況。 係女性嘅影響冇咁大， 係啦，女性 因為就已經咩性慾都冇啦， 或者係攰啦，佢好攰啦， 係 啦，反胃啦，即係好 common 嘅呢個反胃嘅狀況。 其他精神科藥物其實係咯，我知個種類其實都有好多嘅喎，係咪 Rebecca？ 嗯，係啊，嚇，例如有抗焦慮藥啦，嚇或者係情緒穩定劑啦， 係即係鎮靜劑啦，係咪正所謂係咪啊？又唔係， 唔係， 又唔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反而係抗癲藥啊， 抗癲 即 係癲癲， 係啦抗癲癲藥嚇，佢另一個名就係情緒穩定劑，即係等於 Panadol 可以係止痛，亦都係退熱， 係啦， 佢有唔同嘅功能，咁仲有安眠藥啦， 安眠藥都算嘅 精神科嘅藥物啦， 哦，真係唔知喎呢個真係， 係或者精神刺激劑啦，例如ADHD 食嗰啲啦，係啦， 咁我聽你咁講，譬如話安眠藥啊，頭先所講嗰啲藥物啊，係咪佢哋嘅令到個性上面嘅影響都係大同小異，定係原來都有分別嘅咧？唔同嘅藥物對佢 大同小異嘅就會係影響咗佢好眼瞓啦，咁另外頭先特別啲嗰啲咧就會係嗰兩個大類啦，就係抗精神病藥同埋呢個抗抑鬱藥啦。咁其實本身咧佢抗抑鬱就食咗就等佢好似多啲嘅血清素啦，咁佢抑鬱係啦，咁佢抑鬱嘅時候咧就會早泄嘅喎。 哦，即系又调翻转，原头先就话佢会延迟射， 系啊， 呢一个就反而会早泄， 系啊，所以咧有一只好特别嘅，叫做突破西丁，咁咧就系佢系抗抑郁药，但系唔系攞嚟医抑郁症嘅，系攞嚟医早泄嘅。 哦，哇，今日真系学好多嘢， 系啊。 原来明嘅，知道一定系食精神科药物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或者作用啊，或者系副作用喺里边啦。但系以为净系觉得系梗系攰噶啦，净系知道呢啲表征啊。 嗯、 原来系有头先你讲嗰啲喺性功能方面出现一啲嘅障碍，而又有其他嘅药物要去咁样去辅助佢哋先得。嗱、不过咁样、Rebecca 嗱，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可以再继续同 Rebecca 倾、 嗯。 其实即系都食紧药。都出現咗其他嘅狀況，我相信影響呢、這個即係性生活係其中一環啦。係、咪真係都想有嘅咧？其實係嘛？抑或其實都冇乜所謂啦？係咪咁去理解咧？係、啦，翻嚟我哋繼續請嘅 Rebecca。咁大家亦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打嚟傾下嘅。 係啊，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問 Rebecca 一啲關於抗呢個精神病嘅或者抑鬱嘅藥物嘅一啲嘅病徵，又或者一啲問題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啊！ 想等那个钟去， 冻成了雪堆。 是啊，彭城，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希望自己嘅性生活呢希望可以开心灿烂啊，是啊，好似烟火咁啊。是啊， 点会得一刹那？ 系记得，唔系美丽同璀璨， 系、啊、美丽同璀璨，系每一次都美丽同璀璨。 系啦、啊，诶、哎，一嚟就话好快啊！ 嗱，呢个都系心理障碍嚟 嘅。系啊，啱啱听过系容祖儿嘅《烟花记》。好啦，咁今日咧再讲一次我哋嘅题目就系、是，如果你都有啲心理障碍啊、 嗯， 或者啊关于药物上面对性嘅影响，都可以打我上嚟1872388。 系啊，我哋今日即系身心灵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大包围咁，同大家都一齐倾下1872388。因为我哋今晚呢个嘉宾就啱晒啊嘛，佢喺呢一方面非常之有经验啊嘛。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都同大家一齐讲下。头先啊 ，Rebecca，、你讲过关于嗰啲精神科药物嘅影响啦，即系我相信香港有唔少人可能都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咁、但係你都讲咗啦，食咗呢啲精神病嘅药物，咁其实某程度上即係影响就係成个身体嗰个状况㗎嘛。咁、我唔理佢係头先你讲可能有啲咩攰之外咩血脂呀、血糖呀、等等高呀嗰啲叫所谓副作用影响啦。咁、其实对于性方面嗰个兴趣嘅磨砺、照计都唔会有啲咩諗法㗎啦，係咪啦。 唔系啊， 佢有创意都冇谂法啦。 其实好有需要噶，佢哋 系 系啊，但系咧真系唔知道去边度揾求助啊。 系 吓，同埋点讲好咧？吓、冒冒然咁同人讲，会唔会人哋觉得我好怪噶？吓、系咪觉得我好有咩企图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同医生讲咧，有阵时真系即系医得个情绪好，但系医生又未必会去处理嗰、那个啊，忍住先啦、 啊， 或者个身体可以适应咧吓、几个礼拜后适应咗又好啲啦，咁样。 医生会同佢提及会有呢个副作用噶嗬？定系都可能到佢即系自己知嘅 食咗先知啊， 系啦，跟住又或者佢又唔够胆同翻医生讲，原来关事 系 系啦，即系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状况出现噶嘛， 系，但系医生就医你个病 系啦，医个精神病 系 吓，咁医生即系唔系个精神科医生都系性调师噶嘛，咁、当然有嘅吓、我哋社区都有几个精神科医生系有呢个性调师牌嘅， 系 吓，咁、所以咧就有阵时都。对我哋啲精神科嘅朋友嚟讲咧，其实都真系几惨嘅。 咁佢哋遇到啲咩状况？即系你可唔可以都同大家简略咁可以即系分享一下啦、其实即系好难启齿啊吓，佢哋遇到咩情形系点样嘅咧？其实有 试过咧，其实咧有啲咧，其实佢一路咧成长咧都冇提及过噶吓，咁、但系去到即系已经长者啦、去到长者啦。 即系佢又系食咗好多年噶啦，其实精神科药物 系啦，去到长者先至话俾我听，系曾经吓佢细个时候被性侵犯嘅， 系 系啦，咁跟住抑郁咗， 系 咁啊食精神科药物啦，系啦，咁跟住就 佢知唔知自己因为系被侵犯之后先有抑郁嘅，定系佢都唔知自己几时开始有抑郁啊？ 佢就唔係好知嘅吓，但係总之唔开心啦吓，同埋喺佢嗰个年代嚟讲呢，即係被性侵其实真係 好难 启齿。难启齿之外冇乜 support 吓，係啦係啦。 又唔知点去做好。 係啦係啦。咁又搞到之后个关系好，即係同个配偶个关系呢就好差咁样。都有结婚㗎，不过就后尾离婚囉。係啦。咁就所以其实呢个性健康呢喺唔同嘅年龄层呢、都系有呢、个需要我哋系需要关注嘅。 係係。咁但系作为如果屋企呀或者你另一半啦有呢个需要服用呢个精神科嘅药物，你都明知可能都影响到即系大家嗰个性嘅行为、你都即系另一半都好难讲㗎，其实又系嘛，就算有咁嘅需要都好难开口啦。你都明知食咗药会有咁大影响，唔通你仲你会去睇下 生啦，系咪啊？换下啲药啦，咁样希望可以改善下啦。 嗯，系啊， 有冇咁样啊？ 会啊，会啊。咁但系医生咧，未必即系贸贸然同佢转药噶，或者减药嘅。咁佢譬如我试过有啲状况咧，就系、是、因为我本身系性治疗师之外，系认知治疗师，咁、我就会处理佢嗰个情况，嗰、那个 mood 嘅情况，吓、那个情绪嘅情况。啊，佢好稳定啦，咁咧医生亦都放心啦。咁我就即系一路俾嗰、那个佢嗰个进程啊，俾个医生睇嘅时候咧、医生安心去减药啦。咁就哇， 改善 开咗锁啦， 系哦，好开心今日 Rebecca 咧，即系讲好多关于精神药物、原来对性嘅影响俾我哋认识， 系啊，冇错啊，嗱，有呢方面嘅情形下，或者有方面嘅问题，打电话上嚟同你倾下。咁药物嘅问题之外，会唔会都系心理嘅问题添咧？ 系1872388啊，接听大家电话，而家先听一节11点新闻啊， 及嘅基础设施不足，同埋维修管理不善。铁路网络老旧，不时发生火车意外，造成严重人命伤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97点，升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1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69，瑞士法郎0.941，加元1.258，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6美元，卖出1,732.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听晚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 EQ Monogakari 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いきものがかり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よしき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新聞之後回到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敏感時刻的性情中人的環節啦，彭晴 係心理障礙及藥物對於呢個性行為方面的影響啊，莫莉。咁我哋今晚有 Rebecca 啦，香港性教育研究治療專業協會的朋友。 咁其實今日咧，除了精神病之外，心理陰影啊，即係你會唔會都有一啲曾經可能被人打擊過啊？跟住自此之後咧，你就好似硬係都爭咁啲啊！ 系喺性行为上面 啊，系啦，咁不妨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而我哋咧身边已经有个听众喺度噶咯噃， 系1872388，你系？ 好啊，我是 Peter。 Peter，你好，系 Rebecca 都喺度啊？点啊 ，Peter？ Hello， 咁就有个两个问题啦。咁其中一个就最近啦，咁就一直都比较一蹶不振啦，临去到嗰一步嗰时候一蹶不振啦，有种。系啦，少力不从心嘅感觉。咁 咩事啊？ 唔知系咪因为即系之前第上几个女朋友之前咧，之前有个女朋友咁就试过一次，就比较快个时间比较短嘅时间，咁就俾佢试过一次。咁之后就唔系话去唔到嗰步，但系之后中间嗰个硬度都仲系争少少啊，咁样样。 但 系想问下，其实 系前设系所有嘢都好冇事嘅，即系例如一开头兴奋嘅时候啊，所有嘢都冇事。 兴奋嘅时候有嘅，前期冇问题嘅，但系去到 一半嘅时候就有事啦。 系啦，嗰个步骤嘅时候就突然间就好似突然间 系垂头丧气啦，喺度埋门一脚嘅时候， 但系仲有心情嘅。 心情去到嗰刻就因为紧张啦，就开始越嚟越系咯， 系嘛 咁样系。 Rebecca 呢个情况，俾女朋友话过你啊？之前系咪啊？ 之前话过一次啦，但系笑得就其实唔止一次，但系笑得比较严重系就一次啊咁样，系啦，比较攻击性少少， 好大打击啊！ 点算 ，Rebecca？ 点理解？ 其实我听到就话好快啦，系快成点咧？有冇计过时到啊？即系大约咁样一分钟， 计时就 少过一分钟， 但系就我谂可能 几分钟咁样， 次大概20次左右就即系嗰次唔知系因为咩原因啦。之前冇乜事，但系嗰一次就之后就开始就唔会放住下啦就。 听 Peter 把声其实都好后生啫，应该都 同埋听到好唔开心咯， 好似好泄气咁啊， 系咯， 嗰次之后。 但你之前话试过几个唔同嘅女朋友都遇到咁嘅情况？ 个情况系可能最初即系可能最初识嗰时冇乜问题啦，但系每一次去到嗰个步骤嘅时候，去到插入个步骤嘅时候，就开始出现 系乱晒咁样啦， 系咁样 啊， 系。系啊，呢个真系心理障碍啦，试过俾人。即系我哋英文有个名嘅 performance anxiety 啊，系啦，即系嗰个表现咧好紧张啊，吓有阵时直情咧都未到咧都已经泄咗气咁样啦，系啦。咁我又听到你话好软软成点啊，即系我哋又话有四个硬度啦，吓棉花糖啦，冇皮香蕉啦，有皮香蕉啦，同埋青瓜。 应该冇皮香蕉同有皮香蕉之间啦， 咁又唔系话好差， 又处于即系差少少，冇办法进入到咁样样， 系 啦，咁就加上我哋嗰个采取个避孕方式系用避孕套啦，咁啊加上 好似隔开咗， 争啲系啦， 冇咁敏感啦， 边都因为个套冇办法好贴服啊，咁变成我哋嘅选择就不如终止啦咁样样， 咁样咁你而家即系笑你嗰个女朋友系咪都系继续一齐嘅而家？ 暂时都系嘅。 咁佢点睇啊？佢又一边喺度笑你，咁其实佢都 笑嗰个唔系而家呢位女朋友，系之前 之前嗰个撞几个，飞咗啦嗰个， 飞咗啦， 系啦，之后都试过几个， 真系好啦， 系啦，就不同 其中一个处理方法， 系咁。但系嗰做心理障碍都系咪仲有个阴影喺度咧？其实都仲系啊。 系啦，咁其实咧，若我听到咧，系呢一个现时嘅女朋友好似冇咩投诉，系咪啊？暂时。是你自己觉得那个感觉 面有难色啦，未有投诉的。 但是作为男人都一定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咁呢我想呢其实呢你就可以即是跟自己讲其实那次呢即是偶有失手的。偶有失手。咁同埋呢你是可以勃起的嘛。咁嗰個情況咧，我又唔聽到話十分好差咯。你冇皮香蕉同有皮香蕉中間咁，都一半噶啦，嗰度係咪先2.5噶啦， 都有啲硬度。 係啦，係啦，係啦。咁反而咧係你可以會唔會有一啲即係？ 準備好啲啊嚇， 準備 即係 turn on 嚇 ，turn on 啦嚇，咁或者係 準備好啲，因為即係可能自己喺屋企做一啲自己功課啦，嗰陣時係冇問題嘅，就只不過係同小朋友嗰陣時可能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嘅， 係啦， 準備其實個樣嘢係想問醫師，即係覺得係係。 点样准备咧？ 你本身冇physical 嘅问题啊，即系糖尿啊嗰啲冇噶嘛？ 冇。 系啦系啦，净系check 过晒嗰个催乳激素啊嗰啲都 OK 噶嘛？ 呢、這个未冇 check 过。 催乳激素啦， 系咯。咪就系头先我讲嗰、那个系啦系啦，嗰、那个多巴胺咧，吓、啊、即系 block 咗，咁、那个催乳激素咪升咯。 哦，但系 Peter 你有冇食？ 即系譬如唔系讲食药咧，可能系生瘤噶嘛？可以是生瘤啊，咁另外嘅就是那个男性荷尔蒙都要 check 一 check 吓，系咪OK 咧？ 点样 check 啊？即系去医生度 check， 医生 抽血抽血。 哦， 好简单嘅啫，好简单，抽血系啦。 同医生讲有类近嘅问题，想 check 一 check 我嘅催乳激素咁样。 系啦，啲荷尔蒙嚟嘅啫，荷尔蒙嚟嘅啫。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简单嘅方法，如果你已经系 rule 咗冇呢个。排除咗冇呢個 physical 生理嘅問題咧，咁好簡單。如果你係勃起功能障礙咧，就係、是、食藥，呢個係最快手嘅。 係 不過有啲人就唔係幾中意，好早話接觸。 因為 Peter 把聲都好後生，我相信你都係 啊， 你都唔會想食藥啦，係嘛？ 可以免就免啦。 係啦，如果唔想食藥啦，呢、這個心理嘅陰影點樣可以去走過咧？ 咁咧，佢其實硬到噶嘛。咁佢去到嗰個 moment 嘅時候咧，佢可以想像。一个好浪漫、好好 high 嘅令你好 high 嘅一啲画 面， 系啦，譬如系一啲movie 嗰啲 电影，系一啲 泰坦尼克啊，嗰啲老饼啊，泰坦尼 克。总之你想象最浪漫系咪啊？最旖旎、最浪漫嘅场景， 系啦，系嘛，系啦，咁亦都可以請 女朋友， 女朋友幫下手嘅嚇，譬如 sexy 啲啊，係啦係啦， 需唔需要尋求多啲刺激咧？如果咁講， 譬如 dim light 啦，即係山燈啦，冇咁光啦，嚇咁啊，或者去著一啲靚啲嘅 衣服啦， 衣服。 其實我明 Rebecca 你意思，即係將個視線將佢轉移係咪啊？將嗰個 anxiety， 將佢個焦慮，將佢轉移去眼前。哇 ，keep 住啊 ，keep 住，唔好俾佢停，佢起到啊嘛。 係 啦，唔好俾佢停。咁另外即係長遠啲咧，即係因為我都係認知治療師啦。咁其實咧就可以係認知嗰方面咧去處理嘅。即係當你咦，好似有啲諗諗地。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惊啊， 系咯，惊啊， 系 咯， 系 啊。 第一个谂惊呢个系情绪，唔系谂法。你第一个谂法就是唉，我唔得噶啦， 灰心， 我唔得。通常系用个我字开头嘅，我乜乜乜，我乜乜咁样嘅。咁呢个我乜唔掂，系真系唔掂？定系嗰刻？嗰、那個驚令到我咁樣諗，去唔掂啫嘛嚇。咁呢個諗法咧係要可以 扭轉， 係啦，可以扭轉嘅。 哇！ 係啦，呢個就係認知治療個巧妙之處。 就是、要喺千軍一發嘅時候，喂扭轉，我得嘅。 啊，呢個平時要做嘅，要做功課嘅。平時做功課嘅， 係 啦。認知治療同性治療咧，其實係孖仔嚟嘅， 係 好老友嘅，非常合拍嘅，係啦。咁就係啦。 咁可唔可以教一教 Peter？ 如果你話平時都要試下做呢個練習嘅話，平時又諗啲乜嘢去做呢個練習咧？ 佢要攞去嗰、那個。第一個諗法啊，因為咧，我哋話自動化想法咧，其實咧通常咧有三個特色嘅，就係快啦、慣性啦，最弊嘅就係第三個，通常不完全真實。 即係咩啊？ 即係咩係咯？ 你一埋位，喂、哎，我唔得噶啦。 哦， 有幾真有幾假？ 唔好打定輸數先。 是不是打沉自己先、是不是跌咗落一啲思想陷阱入面啊？或者灾难化咗啊？ 是 啦。 明啦。 咁有阵时你勃起之后再戴套都可能远少少啦。咁你可以上返㗎嘛。 是 啦。 是东山是我嚟再起嘅。 是啦东山再起。绝对冇问题嘅。 同女朋友再沟通一下点样可以再令你 走出呢个阴霾啊。 是啦。 去睇书啦。应该搵到书睇。 好好多谢你啊 ，Thank you 你 Peter， 多谢 Peter， 唔该晒 Peter， 多谢你啊 ，OK， 拜拜，系啊，冇 錯，咁啊18723188，我哋繼續熱線開放俾大家嚇，歡迎大家有係啦，喺性方面有啲心理嘅陰影嘅障礙問題，甚至乎係一啲藥物方面嚇影響到性功能嘅，都歡迎你打電話嚟一齊同我哋傾下。 曾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你常带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 每个人都希望所有嘢都可以啊！快啲天光，有光明嘅一日，有曙光啊！ 系啊，呢一只歌系 天光前望见啊！继续咧性情中人嘅环节， 嗯，系咁啊，继续同 Rebecca 倾下啦。喂，药物方面，你话即系对于性障碍，即系性行为嘅障碍嘅影响咁，我或者减药啊，或者即系调节一下啦，系啦，随住身体嘅状况都可能好啲。心理障碍有时都 好难搞 添， 系啊，唔系话我练就即刻真系练到噶嘛， 系啊系啊，吓、啊啊啊，不如讲个个案， 系啦，有啲个案可以分享下， 吓、啊，咁咧就佢咧就有呢、這个。焦虑症嘅吓，咁、焦虑症成日洗手啦，吓系咪强迫症啊嘛？ 系 吓，咁啊成日洗手，咁佢又焦虑症就要食呢个抗抑郁药啦， 系 咁就延迟射精啦，系、咪啊一条龙服务啦呢、這个，咁跟住咧就变咗咧，佢就要搞好耐先至射到精、之后又觉得好污糟。 系， 咁佢成日洗手，强迫症成日洗手，咁啊搞好耐，同屋企人咧就关系好差，系、啦，咁终于点样处理呢？系啦，因为又瞓唔到觉， 哎呀，失眠， 系啦，瞓唔到觉，咁啊，我有两招咧，对失眠咧好重要嘅，好使得，又唔使钱， 系快啲讲，快啲讲，我紧张啊， 就系、呢个晒太阳同埋做运动啦， 哦， 唔使多嘅，每天15分钟， 做，我成日觉得做运动越做越精神嘅、 咁梗唔系临瞓前做啦， 日头啊，系啊，晒住太阳做、啊， 冇错啦，晒住太阳、一鸡两尾，15分钟搞掂， 系系系，夜晚就好瞓啦， 系啊， 褪黑激素， 好聪明，喺边度嚟噶？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俾你晒太阳嚟嘅，喺个脑度分泌， 系啦，松果体， 系 喺我哋脑部最中间嘅地方就系松果体啦， 系 佢负责分泌呢个褪黑激素嘅， 嗯， 系啦，咁我哋日头晒太阳，只眼睛见到好光， 嗯， 夜晚闩灯瞓觉，只眼睛见到好黑， 嗯， 跟住呢个光暗对比越大，就会对嗰个松果体嘅 stimulation 刺激越大，佢、就会分泌多啲褪黑激素出嚟 ，OK， 帮助瞓觉嘅， 好， 系啦，咁另外佢做大氧运动嘅时候咧，多咗氧气喺个脑度咧， 嗯， 就令嗰啲。保老因子啊， 系 系啦，咁咧就 即刻出嚟， 神经细胞强壮， 系系系啊，呢个紧要吓，咁啊，诶呢个时间我哋有 接听听众电话啦，林先生 系啦，林生嘅电话，嗨林生， 喂， 系林生， 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 系 Rebecca 喺度， 我咧就十几年前咧就因为咧就肚个肚唔舒服咧就肚泻， 嗯 系， 就肠胃敏感啊， 嗯。 咁导致嗰度咧就唔得， 系 系。 点解你会觉得有挂钩嘅？阿林生， 吓？ 点解你会觉得系肚泻同你唔得有挂钩咧？ 系咯， 因为冇晒气啊。 系， 我屙到冇力， 屙到冇晒，系啊，屙到冇晒气啊， 药都软埋， 所以唔得啊。 嗯 啊，所以咧就譬如我想做嗰阵时咧就已经冇气啦，打唔掂啦。 嗯嗯。 啊，就系、咁样啦，就变咗十几年都系咁样啦。 而家影响到你，即系每一次想有性行为都勃起功能障碍就出现咗啦。 系、啊，系啊。 嗯，你系咪想问啊 ，Rebecca 系咪都系关你嘅心理事咧？就系、上次肚痛之后令到你而家咁，系咪啊？ 唔系心理嘅问题嚟噶，系有呢种咁嘅现象发生咗好耐噶啦。 嗯。点样点样理解呢个现象呢 Rebecca 系咯， 其实咧，我听到好似讲嘢都无声无 气，系冇乜气力啊，系嘛、 啊？你呢个肚泻系好多年前噶 咯，十几年前 系、咯，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噶啦， 系咯，令你好困扰、啊。 系啊，所以我太太都好困扰噶。 嗯，系啊，系啊，好多时都会咧，系即系会影响埋另一半啊。 咁、 你 有冇退休啊？咁 系咯，我听落咧，你瞓觉瞓成点噶？ 瞓觉几好 噶， 唔错噶。 系啊，瞓觉几好嘅。咁你翻工OK 嘛？ 翻工都 OK 噶。 嗯， 但我听落你 系食少少嘢啦，即系唔可以食得多咯，一食得多就屙咯。 好好焦虑咁样 啊！焦虑 系咪啊？ 肠易激系咪啊？ 系啦，系。 同埋佢又食咁少嘢嘅时候，当然梗系唔够体力啦。 系咯， 佢头先话因为食得多嘅时候，肠胃敏感又屙啦嘛。 系啦， 但系个问题就是，但系佢十几年前就系嗰一次肚痛引致到，系咪其实嗱，我唔系好理解嗰个究竟系生理引致心理嘅障碍反应定系点样咧？ 嗯， 系嘛，所以好似两者之间又有啲影响咁样。 系啦，有个连带关系咁样。 嗯， 吓，我听到咧，可能咧， 我自己睇四仔咧就得。 嗯， 但 系 去到埋身咧就唔。 就同太太就唔得啦， 就唔得啦。 哦， 系咪关体力事咧？ 系啦，有啲体力啦，同埋其实系咪太太都有啲面色咁样啊？曾经俾你， 开头就有嘅， 系咯。 因为 跟住都算啦。 因为你一埋身就唔得啊嘛。 系，唉，算啦。 咁样啊？ 咁啊算啦， 系咯， 系啊， 唉，咁就一个恶性循环继续落去啦。 系啦，咁啊跟住就唔搞啦。 嗯。点解决咧？ 我谂咧都系首先都系睇下啊，剔除咗有冇生理嘅问题先，系啦，即系好似啲荷尔蒙啊嗰啲各样系个情况 OK 啊咁样啊，有冇糖尿啊各样嘢先，咁跟住咧 乜都冇， 冇食药。 系啦， 冇食药，冇食药。 嗯， 系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揾个医生咧开即系最简单最快脆吓伟哥。 哦， 即系嗰啲系咪啊？ 系 系啦， 不如就用 系啦，我就系想食伟哥。 系啦， 因为咧嗱，我食过啲其他补品咧，即屙啦。 哦，食补品会屙， 可以不受补啊。 系，哎呀，咁你唔好食啦。 可以不受补啊。 系咯， 系啦。 我而家食少少补嘢咧，都唔得啊。 哦，好苦恼呢个真。 咁所以已经 系嘛？不如直接啲啦。你要解决性个功能障碍，就向住呢啲药物。 冇错啦，系啦，医生就会按住佢个身体个需要适。合边一种，因为坊间而家最多就即系三种啦，咁样吓，有啲长效啊、短效啊，吓快见效啊，有啲慢见效啊， 睇翻你自己同埋身体嘅状况啦。 冇错啦，冇错啦。 我一食嗰啲药咧，我就唔掂噶啦。 试过吗？ 因为个肚， 你食过伟哥啊？ 你食咗伟哥啊？食过啦。 系啊。 食过都肚饿。 系啊，食咗即刻屙啦。 哦，咁要揾翻医生啦。 系啊， 即系屙翻出嚟噶啦，已经系冇用噶啦。 嗱，我想问你，林生，即系你讲嗰个嘅伟哥系医生配方俾你嘅，定系 你 自己去买先？ 自己去买嘅。 咁你应该去揾医生， 好危险喎！你咁样做，系咯，坊间唔知系咪 A4 嚟嘅。 系啊，揾个医生睇一睇啦，真系啊， 系好唔好啊？ 好， 好， 多谢你，林生， 唔该晒，林生。 拜拜。 如果想再食咩药先好 呢？好，因为咁啦，我哋系啦，稍后时间啦，系啦，留低个电话，我哋睇下系啦，同你再讲啊。唔该晒，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 系啊， 唔该晒你， 拜 拜。系啊，得几多朋友可能都有呢一方面嘅情况。 系啊，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啦，亦都多谢晒 Rebecca 上到嚟我哋性情中人嘅环节啦。 系药物又会影响到心理，亦都会影响生理方面。 冇 错，最紧要开开心心、正面啲啊！咁啊，所有嘅性嘅问题都会解决。咁啊，我哋听一节呢个。郑公子啦，听完嘅时候应该就会正面啲或者开心啲。 系啦，十一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依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两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分别是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以及大窝口村富秀楼两个地点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任何在本月13至26号期间曾经身处指明地方超过两个钟的人士，需要在本周日之前接受检测。政府听日会在大窝口村富秀楼增设流动采样站，为当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居民提供服务。本港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38岁女患者在本月15号曾经到上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本月18号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失去味觉，由于以为同疫苗有关，所以没有尽快求诊，到病征持续才看医生，再到社区中心做检测，到前日得知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患者只是刚刚打疫苗，不会这么快产生保护作用。另外，患者在潜伏至到传染期之间，曾经到过北角和富道的高24 Fitness 健身中心，担心存在爆发风险，当局会向本月11号起曾经到过有数安心出行的顾客发出做检测的提示，其他顾客会凭登记资料发出短信。 教育局宣布复活节假期后上课安排，学校面授课堂的学生人数增加至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二，上课时间仍以半日为限。当局下星期去信学校通知细节安排，中学可以安排个别级别学生上不多于半日面授课堂，但不能够安排同一级别学生全日上堂，避免学生出外用膳。小学生只可以在上午回校上课，面授课堂时间不能够多过半日。幼稚园就可以安排个别级别学童上周或下周回校上半日课，全日班只能够进行不多于半日的面授课堂。发言人又说，如果个别学校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进行病毒检测，会按学校的实际情况考虑给他们全校恢复半天面授课堂。消息指，当局和旅游业界会面，商讨本地游复团事宜，并提出三项复办条件，要满足至少一项，包括带团人士和参加者接受两剂新冠疫苗达7至14日，或者是持有阴性检测结果，或出团前做快速测试。消息说，双方会面约半小时，由于有业界对要求参加者接种了疫苗后先可以参加本地团有意见，因此未有结论，方案还未拍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67点，上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6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9.7，瑞士法郎0.94，加元1.258，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22美元，卖出1,732.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属于呢个年代嘅《千世书》。 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关于山向暗再生，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千秋世代会变更，我愿留一笔终点靠近。 文字记录低每个世代的历史，被后人借鉴史事，作出提醒，传承文明。乐队 The Hearst 尝试用音乐记录低他们对这个世代的感觉，编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音乐千世书。作曲有 The Hearst 的 Herman， 填词有 The Hearst 的谦虚，编曲监制 The Hearst。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he Hearst 千世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 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淑仪。 真佬是他的强项。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我就是一个作家，出了6本小说。我写东西的同时我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所以我都开了 channel 专门跟大家分享一下金庸啊、古龙啊这些名家武侠小说作品。 他不只是作家，还是一位中国历史系博士生。他说读中史对创作有这一方面的帮助。 就是你写论文写到这么闷的时候，你写小说的时候就会觉得更有趣的。世上都没什么是闷得过写中史的论文的。 除了写论文写小说，陈美图还写了300多个武侠短篇故事。他认为要做作家不难，最重要是想写、敢写、肯写。 当你会想我怎样可以将件事写得最好，不要浪费我才写出来呢，怕浪费那就写不成了。 或者在每个梦想成真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份不怕浪费的精神。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其实是飞机，因为它可以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例如好像不同的国家。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敏感时刻，夜游夜游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就要玩到尽， 系 一定要玩得开心。 同埋而家我发现一样嘢，如果想玩得尽兴，揾郑公子啦， 梗系啦，尤其是星期五添，系咪？夜游郑公子，等等。 大家好，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先。 要，梗系啦，身体健康几时都咁紧要啊！ 梗系啦，要身体健康先可以出去玩噶嘛。 系啊， 仲要玩得嚟，人哋都接受你啊嘛。 我想问一下郑公子啦，你即系大家都想身体健康噶嘛，同埋嗰啲体力嘅消耗都好劲噶嘛，你咪都成日要操噶？ 哦，呢一個係我嘅 lifestyle 生活習慣啊，不嬲都幾中意操嘅，同埋食得好健康嘅， 即係喜好嚟嘅都係算係。 呢個已經係我嘅生活習慣嚟㗎啦，我亦都好推介俾所有嘅朋友們， 係 啊，聽眾都係，我哋生活咧係應該要。我哋所謂 active 啲啊， 係 active 啲，即係點講啊？ 要好動一啲，係啦，要保持活力。 係啊，唔係一定要，其實唔係一定要做運動嘅，行多啲都已經得噶啦。 係， 成日都話啊嘛，政府話行10000步啊嘛。 係啊，但係胸肌好實嘅，你估點知 啊？行到邊度得？ 望都望到啊！ 咁某一啲嘢係需要練。 知啦。咁你花幾多時間練你嘅胸肌啊？ 哦。咁我就冇好局部嘅，但我基本上呢都係3日呢就係、是、下身， 係 2日上身， 即係腰下面嘅運動，係講緊啲腳啊嗰啲。 其實我哋講做運動， 係啦，腳嗰啲。 我都借一個短短嘅機會都講一講啊，好多男士好注重上身啊， 係啊係啊，你見到哇嗰啲四頭肌啊咩， 因為著衫去令整翻件衫啊。 但係除非你話要去做健美先生嘅啫，我會建議其實應該花多時間喺下身方面， 即係做腳啊嗰啲， 冇錯啦。 因為係咪褲嘅時候線條靚啲？ 唔係呢個問題，唔係講緊美唔美嘅問題，真係講緊夠唔夠壯嘅問題，係啦。所以你話想真係有呢個男人嘅體魄，最緊要練腳。 哦，要練腳， 係 練粗啲， 係啦。我以為腰力添， 做多啲腳有咩好處先？老老實實， 就係會令你開心好多。我講咗咁耐，就係會令你開心好多咯。 係令我哋開心，係 啦，冇錯。 咁你又開心啦，你見到我哋開心，你開心啦。 當然啦， 我哋笑噶嘛， 男士能夠滿足到你嘅， 係係係，除咗買手袋之外， 係啊。 喂，你身體健康，我哋都照顧你少啲啦。 係啊， 冇錯冇錯， 得噶啦，大家聽。 聽得明啦嘛， 明嘅、okay, 會學習噶啦。咁今次啦，講完呢個健身嘅重要性，咁啊，鄭公子又帶我哋去邊咧？ 你帶我哋健身啊？ 啊，唔係，咁今次咧，我啊想帶你，其實最主要咧，去邊個位置都冇乜所謂嘅。 嗯， 最主要今次我係即係想提一提我哋。男士所謂兄弟之間， 嗯、 我哋出 trip 嘅時候， 係 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去到所謂肉緊位咧，都係自己私自去做我哋自己私人嘢。 係你哋有私人空間啊嘛，知嘅。 但我其實亦都想問一問啊，你哋女士其實你哋有咩 fantasy 咧？ 我哋有咩 fantasy 啊？我哋中意啲男仔。石咯，即系石你啊，即系 温柔啊，系咪啊？ 系温柔啊，细心啊，体贴啊，成日去关心你啊，系、 嗯、 咯、 嗯。 再加上嘅话，咪一定又系，好似你之前讲话韩国 party 咁咯，即系最好就系明星样嘅、嗯、明星相、明星嘅身材，即系譬如雷神科啊呢啲，哇！ 但系我都觉得要倾到偈嘅、嗯，即系唔系净系得个样嘅，系啦，即系要大家交流到嘅。 但系我所以话咧，亦都证明咗女人。同男人真係唔同， 你哋都係會睇身材睇樣啫嘛，邊度會唔同啊？ 我唔係，我最主要唔係想講呢樣嘢，我最主要想講咧，即、就、係、是、男人嘅 fantasy， 即係其實過去咁耐啦嚇，都同大家分享過唔同嘅事啦嚇。咁、其實我哋好多嘅fantasy 咧，都會我哋 at least 對於我嚟講咧，我會覺得啊，我自己去到一個。最極點嗰個位嗰、那個 fantasy 究竟係一樣咩嚟嘅咧？我今次就係想講講， 係 而呢件事就係發生咗喺東歐嘅， 係東歐嘅事。 係啊，我哋嗰陣時去咗東歐，去咗東歐呢個冰天雪地嘅地方。 嗯。 得我同我嘅兄弟、 嗯， 我想问个问题先啊，郑公子，之前都有讲就话你每一样嘢，譬如都会筹备几个月啊咁样噶嘛，今次去东欧系突然间叮一声，喂，不如我哋即刻飞一个地方，定系都系有筹备嘅咧？ 呢、這个当然都有筹备啦，不过我想话嗰一次嗰一晚发生嘅事，系我哋其实冇预算到，而突然间发生嘅时候，系去咗我哋男人中对于我嚟讲系个极限。 极限 你讲你 fantasy 嘅极限定系 对于我哋 体力嘅极限定系 系咯，定系好似你上次话呢个室内嗰个咧，美国嗰个咧， 喺各方面嚟讲咧，都算系一个极限，即系无论系体力、精神、包容， 哇， 各方面都有极限。点解咧？我就系头先都讲咗啦，通常我哋一班兄弟出去玩，饮酒唱 K 系咯，唔少得噶啦呢啲 跳舞。即係呢啲，我哋大家一齊做。 係咯，係啊，係啊。 但係跟住到最尾嘅時候，大家就分道 揚镳。係啊，係啊，係啊。 好少之後嘅事係大家都仲喺度啊嘛。我就想話嗰次東歐喺冇 plan 之際，突然間去到最尾嗰一段 哦 歡樂嘅時間，發覺咦，大家都仲喺度。 To react, even though you're so close to me, you're still so distant, and I can't bring you back. The day stands still. Fine line between this and that. When things go wrong, I pretend that the past isn't real. I'm trapped in this memory, and I'm left in the wake of the mistakes. Slow to react, even though you're close to me, you're still so distant. I can't bring you back. It's true. We are. 果你是无心插柳而发生了，大家肉白心。 Oh my god！ 其实我哋一般嘅男士咧，即系头先亦都讲开啦吓，健身，健身房大家最成日都要去嘅，就系个换衫地方。 系咯，咁肉白相见都 其实换衫嘅地方咧，大部分男人咧都应该 at least 我哋亚洲人啦，唔好讲外国啦，亚洲人大家都有啲避忌嘅，系咪先？我自己都唔系成日好想见到其他人嘅股啊各方面啦， 自己嘅冇问题啦， 太中意啦。咁但系就系话。在我自己来讲呢，我要见到一个我兄弟是跟他肉白相见呢，其实我在那一次之前从未试过。 即是你们没有一起去浸温泉的？ 没，浸温泉有，但我想说呢，你浸温泉我们 同 即我就没有去公众浸温泉，我是那时候就是一些 私 人房， 私人 风 侣， 其实都 你就 会 跟兄弟一起的啦， 都不会啦，所以 我自己是未试过，还有最重要在这个欢乐时间， 是啦，很 private 的嘛，这些东 西你明白，其实 我明白， 在那一刻的心态 是挺忐忑的，因为作为男人大家都是有个竞争的，首先是你长我短呢件事啦， 球场上嘅竞赛 咪系咯。 啊，仲要吓，究竟个硬度大家有几大嘅分别咧？ 即系嗰次都几刺激嘅喎，真系你唔知嘅，但系。 首先因为想讲翻咧，其实去到呢个东欧咧，我哋当然都有一啲当地人啊，同我哋一齐啦。咁亦都去到俾佢哋带咗我哋一个私人嘅地方。而嗰个地方咧。是可以帮你做 massage， 咁亦都可以啊喺嗰度飲嘢咁樣，咁一个私人地方嚟，咁所以呢我哋一直呢唔好特别去思究成件事，但係当各国嘅步骤去一路喺度进行緊嘅时候呢，去到其中一个 point 突然间醒起，喂等等諗一諗，咦我而家喺度发生緊呢件咁嘅事，我朋友呢跟住我望一望我后面，咦佢都喺度喎，跟住去到我喂，跟住佢又同我喂，你都仲喺度喎，咁我哋而家点算呢？ 啊咦好冷静喎，我发觉你哋。 唔係我哋当然讲緊呢啲呢係两个係我哋四目 交头嘅时候， 咦大家喺度电波喺度交流緊嗰一刻嘅感觉。 但冇大家各自搵下睇下冇啲房啊厨房啊厕所啊咁嗰啲嘅话。 我想话呢，虽然呢即嗰陣時我又要讲返呢件事发生喺嘅时间呢，我比较年轻嘅时候啦，即我冇咁主导啦，即到如果而家发生我嘅喂我哋过嗰边你自己去嗰边嗰啲㗎啦，即喺当其时其实我想讲返嗰刻我同我兄弟係好被动嘅。 哎呀。 咁喺被动之际其实大家背对背。我哋四目交头嘅时候我有諗，咁我哋究竟对唔对翻住大家？ 面对面咧， 面对面，面对面 say 个 hello 先，即系会唔会咧？我哋 hello 大家，哇！你转身先，你转身先定我转身先 咧？哎呀，真系！你唔好讲话你哋啦，女人真系都唔得啦。 系啊， 咁唔系我就系想话咧嗱。亦都講翻男士嘅一啲fantasy 啊， 呢個係咪？哦 ，yeah！ 我哋年輕細路嘅時候成日睇咁多電影，啊，嗰啲電影成日都會見到呢啲情況啊嘛。我哋都曾經 有幻想過嘅。 咁我就想話，一直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咧，我都喺度推緊呢件事向後。 係 啊，即係我呢一個成長路嘅時候，我話呢個應該係要去到我最尾嘅時候先可能發生，因為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係一個極限嚟嘅。所以我就係話。当嗰一刻亦都冇心理 准备 之下 发 生紧，咁我就同我个兄弟喺度四目交头嘅时候，究竟你领先定我领先啊？咁但系最终系发生件咩事呢？我都话我哋各自嘅对手好有共识噶嘛，佢哋就帮我哋拉埋天窗噶嘛，所以喺嗰一刻嘅时候，我哋就我哋真系发生紧呢件事，童年。嘅一啲幻想 係提早咗出現啊！ 唔係提早咗，只係真係發生緊啫，亦都冇 plan 過發生緊啫，就發生咗咯。 但係我想問啊，鄭公子，你頭先都講話電影入面嘅情節就比較多啫，睇就睇得多啦。真實嘅時候，你覺得嗰個感覺係真係同你睇電影嘅時候一樣啊，定係原來係兩回事嚟嘅咧？ 當然我想話咧，永遠你睇電影咧得出嚟嘅感覺都係假㗎啦。當你現場發生嘅時候，當然有自己一個私人嘅一個 experience 啊嘛，個經歷啊嘛，梗係唔同啦。即係我以我嘅經驗，對於我所有嘗試過一啲所謂 fantasy 咧，得出嚟結果啊，同我想象係唔同嘅。不過我比較好彩。通常是比我想象是更好 的。哦，那你有没有问你的 friend 当时怎样？ 是的，是不是都是想象好的？ 其实他说我都不是很想见到的，不想见到你的。 讲真的那句呢，发生完了这件事呢，大家是 无相见 无言以对的。我们只是当抹了件事。 是，就是不再看了。 我们抹走了件事，因为好了，想大家是兄弟嘛，大家又真是肉白相见了。一夜，跟住發生咗咁多事，即係唔想大家有比較啦，想大家都繼續做兄弟㗎嘛，所以冇事後檢討啲咩，只可以大家話，呢個一個屬於自己嘅回憶。 但係我想問個好衰格嘅問題啊，我想問下鄭公子贏咗定係朋友贏 咗？呢啲咧， 呢啲嘢咧，我講係我贏，佢講係佢贏啦。 真係啊！咁但係鄭公子教識咗我一樣嘢，幻想咧幾時都係保持佢喺個幻想嘅 mode 裏邊咧，可能就 最靚、 最美好啦。你咁極致嘅幻想，可能都真係 我唔係喎，我想講話咧，幻想。要将它变成事实， 但是就不要见到个 friend， 但不要见到个 friend 嘛。 咁其实我都想讲咧，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嚟嘅。我唔可以话我好鼓励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但我觉得呢一个都是一个好美好的回忆嚟嘅。 喺我哋女人身上，起碼我冇呢啲幻想啊！ 我都唔會咯。 唔係，所以我頭先咪問女士嘅一啲幻想係去到極限係一啲咩嚟嘅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嗰一次係我由年輕嘅年代開始諗啊，呢個係應該我去到最尾階段先至會嘗試嘅。 係寫回憶錄一定有呢一件，多謝你，鄭公子。 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下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原来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 尽量别有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扬成顺走，时机先至熟透。 都真係一個難忘嘅經驗啊！咁啊，自己玩玩玩，咁啊，同朋友一齊玩，仲玩到咁近，就 我反而覺得好似好尷尬，因為明明唔想互相比拼，都變咗互相比拼。 誒、hey, ，你唔好咁樣諗先得嘅嘛。 又或者可能會葡萄酸酸的咁，都唔知噶。 哎呀，咁唔知啦。應該鄭公子唔會算吧。 而家呢首歌唔知算唔算形容佢哋呢， 長大啦長大啦，葡萄成熟時啊。 Eason, 咁今日亦都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啦，希望大家有個開心嘅週末。 拜拜。